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李谷一演唱王明创作的歌曲《难忘今宵》。除了自己创作音乐之外，王明还是中国最早开办通俗音乐培训班的音乐家之一，培养了很多音乐上的后生，也为音乐界带来了许多的新生力量。早在1987年，他创办的由中国音乐学院代培的通俗音乐培训班里，走出了许多位优秀的歌手。王明还为众多的电影创作了歌曲，比方说《渔家姑娘在海边》，这是电影《海峡》当中的插曲；再比如电影《黑三角》的主题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等，这些都是王明的代表作品之一。但是后来由于身体的缘故，所以王明不能够经常性的来创作歌曲。但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离开过音乐。有时候在病床上，王明依旧想着要创作，就连他的学生们都被他的这种执着所感动了。虽然王明过世了，但是他却留给我们了许多熟悉的歌曲，好听的歌曲，经典的歌曲。送上这首《绒花》，来自于李谷一。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真正 听完了李谷一演唱的歌曲《绒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王明的音乐成就。其实很多人听到王明这个名字，总觉得王明肯定喜欢喝酒嘛，酩酊大醉嘛。这还真不假，王明其实就好个酒。古代李白喝酒作诗，那么王明就是喝酒作曲，因为很多首歌曲都是他在酒中写出来的。他生前总是和著名的词作者乔云老先生一块把酒言欢，然后在微醺的状态下，两个人相互交流音乐。就连乔宇都这样评价说，王明是很少几个能够在喝酒的时候跟他交心的朋友。说过了王明音乐创作时的意识之后呢，我们再来欣赏王明创作的歌曲吧，《青春啊青春》，来自欧阳劲松。 青春啊青春， 壮丽，他充满深情，也充满智慧，更充满理想，为四方发光，为四方发光，四方发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欧阳劲松带来的歌曲《青春啊青春》。王明的一生当中为众多部影片配过乐，这些电影主题歌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意味着一个时代。伴随着新时期文学和影视作品的繁荣，这些影视歌曲被传唱四方，成为了新时期第一批原创流行歌曲。他们的诞生更是打破了港台歌曲红极一时的局面，他们的演唱者中走出了中国第一批流行乐手，中国人因此难忘王明。而作曲家王明也是可以算是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49岁。而曾经王明、释光南和王丽萍被誉为是新时期青年作曲家的三驾马车，也因为这个原因，作曲家王丽萍在记者深夜12:30给他家中打电话采访的时候说，王明是这个时代里最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一个。下面呢，让我们在王明创作李谷一带来的歌曲《知音》中缅怀这位著名的音乐家。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欣赏华语音乐幕后那些大腕音乐人的作品。接下来呢，回顾另外一位幕后英雄，他就是古建芬。1950年古建芬考进了吕大文工团担任钢琴伴奏，1952年入东北音专，也就是现在的沈阳音乐学院，主修作曲，师从霍存慧、纪明等等。1955年毕业后，他分配到现中国歌舞团，主要从事舞蹈音乐创作。如果说古建芬的创作对于中国大众音乐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那么他为中国流行乐团培养出的一批批优秀歌手，无疑是为中国的流行音乐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面呢，送上古建芬创作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来自张振富、耿连凤。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美，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搂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暖暖的春风吹一吹，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80年代的心。 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的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 听过了张振富、耿连凤带来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古建芬的音乐故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古建芬在重重困难中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这个以出人才、出作品为宗旨的培训中心，致力于推动当时通俗音乐领域中的创新，渐渐为大众所接受和关注。古建芬有很多的学生，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歌星，比方说毛阿敏啊，比方说苏红啊等等。其实古建芬在给自己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很懂得因材施教，而这种教学方案也被拿到了他创作音乐当中来。为此，古建芬总是喜欢根据歌手嗓音的特质来创作，可谓是因材施教。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古建芬创作的这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来自杨洪基的演唱。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坨坨和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发渔樵江渚上，观